大家好，这里是彩山彼岸的玫瑰。我是 Paul， 我是 Tony。 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台北的，要去台北的路上啊。那因为现在雨下蛮大的，那我们有一些空闲时间，想说跟大家讨论一下一些东西。好，那在这边要跟大家先讲一个小故事。其实啊，我最近就是有在面试工作嘛，那个时候都会先考一些测验题啦。 测验。 对，测验。那像我那个职位，就是他会考英文啦，那就是一些基本的英文。那其实啊，我个人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在大学之后就没有再用英文了啦。那事隔多年，其实也退化的差不多了。那其实我一直有想要学习英文的这个计划，只是不知道从何做起。好，那其实 Tony， 我知道你的英文还蛮好的嘛，对不对？ 还好啦，多一895而已。 哦，这么畅秋、哦， 多一895，轻松。 好，那其实我觉得英文这个东西是很重要，那可是有时候就是会缺少一点学习的动力跟那个学习的方式。那我这边想请问一下 Tony， 因为其实我跟 Tony 是高中同学啊。 对， 那不知道为什么从何开始，我们英文的差距变得这么大。好，那其实我想问一下 Tony， 你自己平常是怎么在学习英文的呢？就是可能从你的求学阶段啊，像如果以我现在一个想要学习英文的角度来说，你会建议我以什么样的形式，然后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学习英文？ 我觉得我可以先说明一下我自己个人学习英文的一些经历。 是。 那我觉得我从高中开始，或应该是说从国中开始，我觉得我对英文这一项学科，其实我觉得我的考试都还蛮不错的。 是。 然后在考试，我觉得我都可以拿蛮高分。然后我不知道是有天分还是怎样，但是我就觉得英文好像是我的一种怎么讲，就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哦， 也应该也可以这样说了。那我觉得语言这种天分，就是你可能有一些人说实在真的很厉害，因为语言这种天分就是你小时候听到什么你就讲什么。 Hey. 比如说我小时候听到可能台语，那我就是只会讲台语。 Hey. 这样。可是在我的生长环境中，我爸学历也不高，我妈也不会说英文。那从小其实去上那些补习班，我觉得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请，就是像我一个亲戚他小孩可能才5-6岁，那他就带他的小孩去上英文补习班。那我就跟他说你这么小让他去学英文他 OK 吗？还是说这么小就让他学英文这样子不会很浪费？他们就说这样子才能培养小孩竞争力。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觉得倒不如先把你的母语学好。对，倒不如先把自己母语学好，然后再去学英文，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用。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英文呢，它其实我觉得我实际上认真开始学英文是我在读大学的那一年，就是在读大学之前其实我也是只会考试的考试机器。就是以前老师教过的文法啊什么的啊，就是只会考试啦，但是我这确实不太会说，不太会讲，不太会听。那我必须要说，学英文这种事情对我来说，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你在学的过程中，你要把它转换到你自己的语言。大家有听，就是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啊？听不太懂。 就是呢，你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外国人 哦， 你听不懂中文。但而且你也不会讲中文， 所以就是说你要把自己去强迫自己投入一个只有英文的环境，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这样子说，就是你要把自己想象成我只会讲英文，我听不懂中文， 是，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把自己这样子想的话，那你就会让自己觉得说，我。 我就是必须要用英文这个语言去跟人家沟通。 哎， 对，例如说我自己在学的时候，比如说我学到一个文法，哦，那可能是从书上，可能是从老师给我的，那我会自己在那边造句嘛，就是自己去天马行空一些事情，把这个文法带到我所创造的那个情境中。那在那个情境中呢，我就是一个外国人，我身边的人也不懂中文，所以我要用英文去跟他解释这件事情。 这样， 对，就是怎么讲啊，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你只会英文啊，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哦， 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如果说要几个方法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我觉得 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不要太常用了，因为这个方法我觉得没有说很好。 哎，说说看吧。 偶尔啦，偶尔就是比如说以前在台北读书嘛，那我可能就会去酒吧喝酒。 嘿， 那在喝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外国人，我就刻意去跟他们讲话。 嘿， 对，那我还记得我当初大一的时候，我第一次我朋友带我去酒吧。 嘿， 那时候遇到一对从夏威夷回来的夫妇。那因为那时候座位都坐满了，我们只能站在那个站立的桌子。 嘿，然 后我就去过去跟他们说，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在这里吗？他说，哦 ，sure。那后面的话就跟他们聊开。那其实那时候我才刚上大学，其实我英文还不太好。 嘿， 他们就给我看他们在夏威夷的照片。那我是用一个单字一个单字去跟他沟通的。 嘿， 对，一个从一个单字开始，比如说他给我看夏威夷的火山，我就跟他说，哦 ，volcano。他说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沟通这种事情就是，你要敢去说，就算你只会一个单字，你如果只实际上从你自己心里发散出来的，你不用去查字典什么的，那它就是你的了。 哦，这样。 对，比如说像是比如说好啦，那如果你遇到外国人，如果你遇到非中文的、非讲中文的人，他跟你说，一脸慌慌张张跟你说，哦，麦当劳，那你是不是就知道他要什么了？ 对啊， 那还要什么？他想知道麦当劳在哪里？ 对啊，是这样没错， 对啊，是不是？那我们可能去国外，哦，麦当劳，他们可能就知道啊，你要去买麦当劳，我帮你找路。那我觉得说，你不要去排斥讲英文啊，因为我觉得不要怕说你自己讲的不够好，那就不去讲。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可能觉得说啊，我讲出来是错的，就不去讲。但我觉得这不对，因为我觉得主要你还是必须要学会怎么样开口去跟人家沟通。我觉得语言它就是一个工具，它就是让你沟通的工具。那这个工具最主要的用途是什么？ 就是用来沟通嘛，对不对？ 用来沟通， 对啊， 用来让别人知道你想要什么。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讲的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像是台湾的教育啊，它通常就是重视那种写或者是读， 没错， 对，那听跟说可能这一部分就比较弱，对啊，像我自己也是受台湾教育，我就觉得听力跟那个就是口语的对话就是我的弱项， 对 对，可是如果路上遇到外国人，他跟我搭话的话，我可能会没办法跟他沟通，因为我会害怕。 其实一下， 对啊，其实如果要我自己讲一两个句子，可是可能可以啦。可是你要我跟外国人那个叽里呱啦的一直讲，我会有点胆怯的心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台湾学生啊，就是你没有受过一些外国教育，或者是说，出国留学过，这些孩子们的通病。 对 对啊，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想要学习英文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说可以有一天我可以跟外国人正常的对话，那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到哪里我都可以去。 没错，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啊。 是啊， 对啊，那其实像我自己现在也有想要在学习英文，那你觉得你会推荐什么 例如说书籍啊，或者是一些程式 app 之类的给我使用，一些工具， 一些工具哦。 对啊， 我觉得其实不要工具，其实我觉得现在我看很多很多，在你可以在 Apple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找到的那种学英文的东西有很多啦。 Hey. 那我觉得其实英文这种东西，就把它想象成，你不用觉得它是一个你需要去学的东西，你要把它想当成说，哦，这就是我要用的东西。 嘿、hey. ， 对。那其实我觉得你要看大家说英语也好，你要看你要用那些 app 也好，那我觉得是，比如说你在看完或者是听完之后，你要怎么去让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就是说，比如说你先，比如说我们来说大家比较知道的一个 TED Talk 好了， hey. TED Talk， 它可能里面会有演讲嘛， 是。 那我想网络上有很多关于这种 TED Talk 的一些哦，比如说它可以帮你翻译啊，它会帮你做一些解释啊这种东西。 hey. 那当你在听的时候啊，你就把它记起来。那你可以不用说哦，我一定要整篇都会。 hey. 你就找到你自己觉得说哦，这个好像有用，那我就把它学起来。那下一次又用的时候，不管你跟谁，跟你女朋友也好，跟你爸妈也好，就把它拿出来讲一下，哦，讲一下，那它就变你的。 哦， 重点是你要去说它，你要去用它。 原来这才是重点、啊。 对对对，就是你要去把这个英文用在这个整个现实生活中。 了解。 比如说你要去买东西 ，How much is it？ 就是多少钱？那你当你在讲中文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下这个英文要怎么讲。那是不是你以前有学过这个？我觉得不管再简单英文也好，像其实说实在话，真的就是不管你的英文程度到多少啦，我觉得其实很多台湾的英文其实不错。那你不用去怕说你去讲这件事情，你就要想说，不管怎样，我就是要让他懂我的意思。 嘿， 比如说你不懂英文好了，你去美国，你去澳洲，那看你要不要讲嘛。就是说你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excuse me， price， 我觉得他也懂啊，你不用很会嘛，你不用问他说，how much is the book？ 嗯 ，what， 就是你懂吗？就是你不用说真的去想到一些很难的字。那你当然你看电视或者是什么的，你会觉得说哇，那些人好厉害哦，他们都可以讲出这么深奥的英语。 嗯， 但我觉得你看，如果是外国人在看我们讲中文，他也会觉得我们讲得很深奥啊，对不对？那他讲的简单我们也可以懂，我讲的简单他们应该也能懂。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不要去害怕，反正大家都是一样，就是你去把这个句子你学到的东西把它用在生活中，把它想象成是你必须要用的东西。你可以举个例，像你最近你有听到什么，你觉得你最近刚听到的英文单字或者是片语什么的，你可以拿出来讲，就是你自己最近有没有在你学习的过程中，可能比如说你有什么单字，那你觉得它不好记，或者是遇到一个片语不好记？ 要我举例的话，我是现在有想到一个词啦，就是 leaker， 对，那其实我是想说，这个看这个词，感觉它的发音好像有什么特别的 ，liquor， 对啊 ，liquor 就是酒精嘛，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liquor 就是酒精嘛。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比如说你想喝酒，你就想 liquor，I have to have some liquor for me to fall asleep， 就是你可以在记单字的时候，你就想一些片语，你 就想把这个，也不用太快了，就是你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来做一个照样造句。 了解。 造句，你可以把它造句造起来。那可能造句的话，就是哦，这个造句也是你会用的。哎，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 其实英文很简单，说真的。 怎么说呢？ 你把每哦，我说的这个是针对我要讲一个句子的时候， 是 我可以使用的一个方法。 哎， 这也是我自己的方法了，我跟大家分享。 哎， 英语它简单就简单在你把所有的句子想象成是名词加动词，这样就可以了。 哦，举个例子嘞？ 举个例子，像大家在学习的时候，一定很常听到说什么哦，什么。什么动词啊，又变成哦名词啊，什么什么又什么动名词啊，什么什么什么鸟的一堆有的没的过去式啊， 这些常常搞混哎、欸， 常常搞混。 对啊， 我跟你讲，不要那么不要把这想的那么复杂，反正就是 复杂， 反正就是你就每一个东西你就把它想象成，把它想象成是名词加动词。 哦， 比如说 I。爱是名词嘛，对不对？ 对， 是指我。 对 ，I want to have some water。 嗯， 我想喝水。那你看这个句子是名词加动词， 没错。 好，那再举个例子，我想一下。Having some exercise。Having some exercise makes me。Is good for me， 是， 就是做一些运动可以对我自己好，对我自己好吗？ 是。 那这个名词就是 having some exercise， 把它当成一个名词。 Having some exercise 就是一个名词。 是。 Is 就是动词。Is good for me， 形容词。然后给谁？就这样。 哦，听你这么一说，好像很简单耶。 对，好像很简单。你把所有的东西就想象成名词加动词加形容词，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这个就是这样。你不用想说什么哦，我一定要在我的动词什么动名词啊，什么鸟的，反正就是这样啦。就是你就把所有的东西想象成哦，名词加动词加形容词，这样其实这个句子其实组建的很快，你就可以想象成你要那个，比如说We're gonna turn right， 就是 we 就是名词， 对、 哦、，are gonna 就是动，就是 are 就是动词嘛， 对， 然后再变成 turn right， 就是动词加形容词，名词动词动词形容词，反正就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啊， 对， 你不用想太多，名词动词形容词讲出来就对了， 哦，这样子哦，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快的方法，可以让你组成一个句子，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你就是名词、动词、形容词，讲出来就对了。 了解。 对，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啦，就是可以各位可以参考看看。 好，那今天感谢 Tony 给我们分享了这么棒的经验。好，那希望大家可以在学习英文的路上，哎、欸，越来越顺利。OK， 有一天可以跟外国人正常交谈，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目标啦。 真的， 对， 一定要的啦。 那今天谢谢 Tony 的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那感谢大家，拜拜。 Thank you guys, bye.